哒哒哒哒，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带来的《有梦好甜蜜》。 Wake up， 各位，欢迎各位在十点之后来到我们的 Lover 六一零三点七，这里依然是我们的中文金曲馆，我是哈雷锋， 我是小伟，我们的组合叫做 凤尾虾。 如果上午十点钟还有人叫你起床，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被打屁屁了啊！因为今天工作日，虽然天气上温度来讲有点降温，但是还不至于赖床到这个时间点啊。 既然说到了天气，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 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小雨，哎，这个跟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APP 上显示的不一样，哎，不过上海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跟昨天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今天最高1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1度了。 是，听说今明两天啊，都会有稍微的调，就降温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做好出门要多带一条围巾，或者说多披一件外套的准备了。 对，这也是这个战略调整嘛，对吧？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阿基米德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胡彦斌《有梦好甜蜜》，但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做梦啊，就是起来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完全觉得这个梦是甜蜜的，有时候这个梦太过于紧凑呢，你会觉得起来有点累啊。 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把前一天晚上做的梦那些细节都能够 画出来， 不是画出来，就是能够复述出来，因为我在梦里面都在跟别人开讲座啊，跟别人什么讲话啊， 你看 特别累。 教授级别的就是不一样，就一天到晚做这各种各样的 speech， 没有，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 难怪你 在 不同的场合会切换不同的名字。好了，别忘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阿基米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为各位敞开哦。来自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流泪。 过关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春来风里，我自在有你的消息，是那位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 听到的是来自知名艺术家周杰伦先生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明明就》。 是，接下去呢，我们要预告一下，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我们在第二小时凤尾下的公开课上呢，和大家玩到了一个你的 BGM 你做主，命题作文。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稍后我们会公布哪一个具体的地点。 今天我就把地点先告诉大家好了，是在船上。就是这种漂泊感、颠簸感，还有一点晕晕的感觉，会让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对，你知道有时候在船上漂泊的时候啊，心里面是会有很多思绪的。你会觉得，哎，面对广阔的大海，怎么会没有一个人跟我分享？或者说， 等一下，你这个船是要开在大海上的？ 对， 大海上 不然呢？ 不，大海上应该不是游轮，应该比较平稳的。 有很多也有船啊。 哦， 对啊。然后有时候。

噔噔，今天我的问题要出场了，麦店长、准备 好 了吗？ 接招了。 今天我要说的是防水层上贴砖容易掉吗？ 防水层上贴砖容易掉 吗？ 好的， 问号。 那这问题我们就让它这样吧。那首先我们说啊，就装修当中大大小小的施工项目有很多，但是在做防水施工的时候呢，其实不少业主都会亲自去现场盯一盯。 对， 甚至呢有一些业主会主动提出说，哎，你们帮我把这个防水啊是这个满刷到顶，或者说刷个三遍。所以呢，由此可见大家对于防水的施工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呢，有人担心说，这个防水层上面，因为你如果刷到顶嘛，就刷得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还要刷那么多遍，如果说在这个防水层上面贴砖就很容易掉砖，什么情况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说万一出现了又该怎么解决，今天我就来跟你说一说。当然了，如果你有这种疑惑或者说想找出解决办法，你也可以拨打616-2找上海整装来帮忙。上海整装呢隶属于巨通集团，1994年成立的上海本土装修品牌，像 老房翻新啊、婚房装修、那室老设计、厨卫的局部改造都是承接的，在过往几十万套的房屋装修操作实例当中积累了很多的设计经验。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上海整装全市35家实景展厅来看看、打打样，或者呢让设计师免费为你上门量房。那回到 Paris 今天的问题，实际上呢确实有遇到过防水层上面贴砖发生掉砖的情况。我们要先排除施工人员的个人水平原因，这个呢可能会跟防水材料的性质有关。因为防水材料通常呢我们分为刚性防水材料和柔性的防水材料。刚性的话呢，它的粘结性能比较强，在贴铺这个瓷砖的时候呢会更加牢固，不容易发生掉落的情况，所以对于墙面来说呢就更加适合刚性的防水涂料来施工。那么和刚性的涂料相比，柔性涂料在柔韧性方面就更加突出，具有良好的伸缩性能，可以有效的抵御这个地基沉降时候导致的开裂问题。所以呢柔韧抗裂的柔性涂料更加适用于地面防水。所以由于这两种防水涂料的不同特性，所以我们就有在业内当中有一种叫地柔墙刚的说法。可是在上海，那在上海我们就不太一样啊，房屋发生沉降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刚性的防水涂料在实际的使用当中经常会出现开裂的问题，防水层的使用寿命就大大缩减。那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有不少人就想用到这个柔性防水来涂料进行刷墙的办法。那柔性的防水涂料呢具有避水性，它根本不能够吸进去水分，那涂刷这个防水层的时候，它表面越是光滑，后期贴瓷砖的时候呢就越是粘不住，那随时就有可能会出现瓷砖掉落这样的安全性问题。 是，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啊。柔性防水材料呢对墙面的基层要求比较高，防水施工前需要先给墙面做一个基层处理，验收时确保牢固无空鼓，再进行下一步施工。当然有经验的施工人员也会在做防水的时候把基层的防水层做得光滑一点，表面的防水层尽量做得粗糙一些，这样在贴这个瓷砖的时候才会牢固，还会用水泥在防水层上做一层拉毛处理，这样呢也可以增加防水层表面的粗糙程度，减少出现掉瓷砖的现象。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升级我们的贴砖工艺也是一种办法。比方说我们经常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墙面瓷砖的薄贴法，那传统的瓷砖的薄这个贴铺啊，是把水泥呢作为粘结的载体，其中水泥和沙子的配比十分重要，沙子占的比例太高，水泥少了，就会导致水泥沙浆粘不住这个瓷砖。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薄贴法呢就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些问题。那瓷砖薄贴法呢是巨通集团呢我们的一项成功申请专利的施工工艺，使用的是专门的一种粘结剂，不掺杂一点点的这个水泥黄沙，因为它的厚度呢不超过1公分，所以对于小的户型来说也是一种福音。那目前呢这项工艺它的研发成熟非常稳定，虽然说施工要求比较高，但是对于工人技术的依赖性反而变小了。所以啊，我们上海整装规定这项工艺呢必须全部经过集团的统一培训考核过关，持泥工证才能够上岗。 其实贴瓷砖和刷防水并没有冲突，只要采取科学的施工工艺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上海整装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进行创新工艺和产品的研发，至今为止上海整装已经有了56项专利工艺和产品运用在施工中。那各家门店呢也都将相关的工艺关键细节展示在店内，你如果正好在进行装修比较，可以拨打电话 电话6162预约到店。 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准备装修的时候都会进行装修比较，这家公司看看，那家公司瞧瞧。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目前马上就要到双十一了嘛，对吧？上海整装开启了双十一特惠季活动，那么对于准备装修的业主来说，都能够想到哪些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林忆莲，夜太黑。 虽然夜很黑，但是跟着我们两个人在装修方面就不会迷路咯。 是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整装。上海整装是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也是发展了28年的本土集团公司，拥有35家超大实景展厅，遍布上海各区域，全直营统一管理。展厅内有各大风格实景样板房，有关键工艺核心要点展示，有万款建材实景出样，欢迎拨打电话616-2预约就近门店参观。 那现在呢是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的优特惠季活动，400余位专业设计师免设计费送全景效果图，服务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公寓装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都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承诺水电隐蔽工程质保20年，让您从前期设计到售后质保都能够安心无忧。记得咨询热线616-2。 嗯，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放在你眼前，我是。

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不信，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啦啦， 听到的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倔强。 中午的10:52，马上就到11点了。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Love Radio 这个账号，或者是阿基米德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场景啊，你的 BGM 你做主场景已经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就是在船上。 你知道，就是要我的话啊，我在船上的话，我每次都会想到那首歌、那部电影，就 Finding Nemo。就是、对，这个小丑鱼在大海里面找自己的就是 伙伴、 然后自己找自己的一些梦想归宿啊、出处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部动画片在我的小时候留下了还比较深远的印象， 是 让我对于神秘的大海有了一丝丝的了解。 哟，已经开始说 以后、对，以后一丝丝哦，只有一丝丝、以后就是凡是出海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有敬畏之心、然后呢也经常会在海里面找有没有尼莫，有没有小丑鱼、它能不能游在这么上面。 你看啊，就同一个场景，我们会结合当年看过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或者说一些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一些想象，会有一些画面出现。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在一艘船上，你会想 面朝大海，对，你会有什么样的 BGM 要送给自己，或者说你就是船长，你要播放什么样的歌曲给整艘船的人来听呢？对吧？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Karen 莫文蔚，头号粉丝。

新苹果乐园小虎队的作品。 欢迎各位在11点之后来到我们的 Love Radio 103.7，这里依然是我们的中文金曲馆，我是韩凌峰， 我是小伟，我们的组合叫做 凤尾香。在第二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了，就是说要在船上播放 BGM 很多场景嘛、然后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想说又不敢说的那种心情，让我觉得、 为什么想说不敢说，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我觉得那个小白船还挺合适的， 但是 他括号里面会说对，会有一些阴影。 还有人会说，哎呀，其实我还蛮想听 My Heart Will Go On， 但是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对吧，就是有点心里害怕的感觉。 You jump, I jump 都已经在船上了 然后刚才不是我说到了那个 Nemo 嘛，然后很多朋友都把这个 Nemo 的图片发来了、说当时的动画片就把海制作的非常的精细、因为海是在流动的、就是说他把这个流动的过程也做得非常的精细啊、 对，所以很多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对 Nemo 这个当时他很多周边产品也是卖得非常的火啊。 还有人提到了说，如果说在船上啊，我最想听大海啊，故乡。 对， 这种思乡之情、对吧， 是。 好了，那看看等一下我们到底是会有哪几首歌曲出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歌，稍后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是礼拜五、有我们的王牌单元 是 咖啡啊、根号三咖啡学院。小伟老师准备什么时候跟我们解释一下根号三的一个 今天就可以解释 哦，是什么， 你知道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对吧，之前本来说要病刀病刀明明 年择日不如撞日、 好，那我就撞日吧， 对， 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有三、干嘛干嘛，我刚 要换一个 BGM 吗， 我刚起了一个头，哎呀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三大饮料，咖啡是其中一种。那很多人会说咖啡是一个很深奥的很深奥的东西对吧，包括其他的这个两款饮料、都是非常的深奥的。那之所以要打根号呢，是我们希望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打一个根号，去繁从简，把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分享给你，所以叫做根号三、 那还有两大饮料是什么呀，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猜一猜， 我觉得应该是麦乳精跟阿华田差不多吧， 不是不是、 好了，大家如果说 可以猜一猜世界上很有，就是世界上三大饮料， 三大饮料很有名的，怎么会不知道呢， 对， 赶快来告诉我们吧，继续来听歌、来自哥哥张国荣 Monica。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 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作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咖啡的世界很小，但绝对精致和深邃。根号三咖啡学院， 欢迎来到今天的根号三咖啡学院，我是咖啡师小伟。今天呢，想和你聊一聊龟下它的可贵之处。其实呢，就像顶级的和牛，对于吃客来说，大家都很熟悉。爱喝咖啡的人呢，一定听说过龟下这个名字。和以产区命名的 Gucci 咖啡不同，龟下呢以咖啡豆的品种得名，它源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龟下山。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被带入到巴拿马，原本只被作为其他咖啡树遮阴防风的工具树。可是呢，从2004年开始引发了整个咖啡界的轰动，并且迅速出圈。如今呢，龟下已经成为了精品咖啡的顶级王者。时间就要回到2004年，当巴拿马翡翠庄园的龟下一举夺得了 Best of Panama 之后，龟下就火遍了全球。由于呢，它和艺妓的拼法相同，龟下也曾经被称之为艺妓豆。不得不说，被称之为艺妓豆呢，对于龟下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呢，还有人用一些津津乐道的传统艺术、舞蹈相关的图案作为龟下的包装设计。但是归根溯源，埃塞俄比亚根本就没有叫做 Geisha 的地方，而只有 Geisha。 据说呢，这只是一个拼写错误。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发现者故意采用了一个对于西方人来说更加熟悉的词，而将其异国化。近年来呢，随着信息的不断透明，越来越多的咖啡爱好者也知道了其中的门道，所以呢，很多庄园主也逐渐将 Geisha 改成了 Geisha。 科学基因检测技术表明，最原初的龟下种子经过多年的散播，早已分化出许多许多的分支。那么到底是用 Geisha 还是用 Geisha， 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了，按照培育地习惯的叫法就好。而且中文翻译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统称为龟下。那最常听到的龟下豆子呢，当属翡翠庄园、黛博拉庄园以及龟下村的出品。由于这些庄园凭借他们品质优异的龟下在竞拍会上呢屡次拍出惊人的天价，因此给人一种龟下很贵的感觉。翡翠庄园的龟下曾经连续三年蝉联了巴拿马国宝豆杯测大赛冠军，其出品的红标系列就好像是艺术品一般，连续打破了国际竞拍的高价记录。但事实上呢，其实从非洲的发源地埃塞俄比亚到中南美洲的巴拿马、厄瓜多尔、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都有这个品种的豆子在被培育和种植。世界各地的龟下也因为不同的风土条件和处理手段，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风格和风味。除了竞标龟下之外，每个价位段可以说是选择很多。 像是在这里解开了相 旅行团现在出发，逛上海。 Oh yeah!

对，它比那个竹筏要稍微大一点点，因为可能接待游客的关系，可能就是要容纳更多的游客，所以呢，就是那个船开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讲说，对面有人要叫我们对歌喽，然后我们这艘船上谁会唱歌，我们要大声一点，不要输给别人。 然后呢，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他曾经坐过那种很大的游轮，就是说是那种因为他去那个海岛嘛，然后有那个大游轮是一天游，在游轮上吃的喝的玩的都有，还有唱卡拉 OK，所以他说你们要什么样的 BGM 他都可以有，都可以点啊。 是， 好了，既然说到了这首歌曲，我们就共同欣赏到的就是来自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是执子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已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 听到的是来自李宗盛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山丘》。 是你听他唱的不紧不慢不急不缓，但是这首歌如果你自己来尝试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难唱的一首歌啊。 嗯，是需要很多的人生底蕴，才可以把他的这种故事性可以叙述完整的。 他唱的是山丘，我们可能只是到公园那个假山去爬了一爬， 小草坪， 没 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地已经很好了。 对，没有，所以你知道，就大师还是大师啊。 嗯，这周和大家说到了你的 BGM， 你做主就是在各个场景不同。切换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对于歌曲的阅历理解还是很深的，层次感也很深，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见解和建议。 对，我们也知道大家其实都是云游四海，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各种地方去玩所以呢，在听完我们这个星期的你的 BGM 你做主之后呢，想大家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音乐，脑海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旋律出现。 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阿美张惠妹哭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咯。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难得了